云淡风轻中细微，临近相恋的风味，像朋友，像情侣，紧贴起。前路的种种秘密，难道会使我妒忌？旧情感是无非，望厘清是权利。当距离充斥了体温，这爱情未。准备，但你恍恍惚惚中失去某种焦距，痛苦不应该怄气，爱恋不应该伤悲。拾起慢慢动念，当爱会分析了伤感，这爱情突然卑微。当抽离分析你的心，活该小心轻放如玻璃质地。是我轻轻松松不经意说出一句，为探测出彼此感伤我准备，但你恍恍惚惚中失去某种焦距，痛苦不应该怄气，爱恋不应该伤悲。看我一火恻隐心，恩爱。